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三，农历8月1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仍然比较多，但太阳会时不时的钻出云层来照耀大地，气温上升速度也比较快，最高气温24度，白天大部分时间会让我们感到比较舒适，适宜多进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明天白天有降雨，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为3，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西三环紫竹桥的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二环广安门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高速方面呢，现在车流量大的路段有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京沪高速18里店到大洋房桥进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温榆桥到天竺五元桥区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 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有一些奇妙的物种曾鲜活地存在过，却又无奈地由濒危逐渐走向消亡。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正在鸟巢举办，在5000平米的场地里，用乐高砖搭建了80多个1:1比例的动物模型及大型乐高池，创造体验空间。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多样的生态的动物王国，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巡展中植入了众多的中国元素，为中国积木迷量身打造了熊猫、娃娃鱼等中国特制 IP。 说到熊猫，您知道在中国古代曾经被叫做什么动物吗？ A 叫麒麟， B 叫龙鲤， C 叫石铁兽。 今天我们要跟您说说一个用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展，这个展览呢就是专享动物王国环保亲子展。那么这里头呢就说到了很多的这个中国元素哈，里头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个像什么熊猫啊、娃娃鱼等这个中华特有的一些这个动物。那么熊猫在中国古代曾经被叫做过什么动物，这还真是挺好玩的。 A 叫麒麟， B 叫龙鲤， C 叫石铁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这次环保展的亲子门票一套。哎，来，大家加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里正在启动一轮退现代化的工程，太和广场上上世纪70年代的水泥砖正在被传统石砖取代。此外，午门城楼今年彻底重做了防水， 施工中发现这里居然是红砖，还有钢筋。经考证，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缮时留下的痕迹。这次施工中已经彻底改回了传统工艺，把现代建材都取了出来。同时，由于午门展厅平均每天吸引游客2万多人次，所以故宫计划增加木栈道保护老台阶。根据介绍，经过1年半到2年的提升，故宫1200座古建筑都将修缮完毕。集邮爱好者请注意，第35届亚洲国际集邮展最近在澳门开幕，共有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邮政机构和企业参展。展览所设的真邮馆还展出了包括费拉尔手稿、庚申年猴票等珍品。大家在欣赏珍贵集邮展品的同时，也可以购买投寄、以及自行制作个人的邮品。文学爱好朋友请注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中译本全都出齐了。英国籍日本裔作家石黑一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去年买下了石黑一雄的3部作品的版权之后，极具顶尖的译者和编辑团队加紧翻译和编辑。最近石黑一雄的作品中文译本出齐了。石黑一雄教授授权中方的作品包括《远山淡影》《浮世画家》《被掩埋的巨人》《长日将近》《莫失莫忘》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特别喜欢石黑一雄的作品。他说，近半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我最喜欢的是石黑一雄的《莫失莫忘》。十一假期即将到来，京城舞台也将迎来一系列精彩演出。9月29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登台戏剧场，为观众上演一段清朝末年建筑世家样式雷第6代第7代传人雷思启、雷廷昌父子二人重修圆明园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部话剧以极具北京神韵的艺术表现形式，把凝聚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劳动人民伟大的创作力和崇高的民族精神，以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立体呈现出来。《西游记》的故事家喻户晓，它和多种多样的传统艺术结合，是顺理成章还是别出心裁呢？9月30号到10月5号，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将迎来青年导演作品邀请展《黄莹戏剧工作室新国剧西游记》的上演。新国剧力求将京剧、昆曲、傩戏、变脸、古琴等各类传统艺术形式有机融合，与古老先哲进行跨时空的对话。喜欢芭蕾的朋友可以关注9月28号到30号由国际著名芭蕾编导大师史蒂文森为中央芭蕾舞团编排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将在天桥剧场上演。史蒂文森早在1978年就曾跟随第一批美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被认为是开启链接新中国芭蕾与世界的第一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刚刚结束，赛制日渐成熟的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也正式确定了今年的赛程。赛事将于10月14号上午的8点在北京园博园正式鸣枪起跑。设女子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女子迷你马拉松 4.2 公里两个项目。赛事的规模有7000人左右。那么这次的赛道路线以园博园台湾园广场为起点，汇集银杏大道、紫薇园、河堤路等不同风景，让参赛者享受比赛的同时也享受美景。市民健身的运动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最近不少到亦庄凉水河公园休闲的朋友发现，这片滨河公园不仅重新修葺了花坛、护坡，铺设了步行道和自行车道，还用上了很多黑科技。比如说座椅能够给手机充电，用蓝牙连上手机还能变成音箱，路灯可以一键呼救报警，垃圾桶能自动开合还能压缩垃圾。公园建设方负责人说，已完成的一期改造工程总投资中科技环保应用就占了 20% 左右，明年将启动公园二期工程，应用更多的智慧和环保的黑科技。运动和科技发展追求快速，但是有些事情慢下来或许更好。 日前，来自全球约15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代表、近千家参展商和几百个慢食项目团队齐聚意大利都灵，参加第12届大地母亲品味沙龙国际慢食节。作为这次慢食节中国馆的主宾城市，有全球慢食之都美誉的四川省成都市带来了安仁腐乳、二荆条辣椒等13种地标性食材参展，吸引了众多美食爱好者。慢食运动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兴起，他们反对按标准化生产的快餐食品，提倡有个性、营养均衡的传统美食。提到露营，人们会想到野外，入住德国柏林的房车宫殿则会是不一样的露营体验。这家旅馆位于柏林南部，名为房车宫殿，实际上是由一家废弃的吸尘器工厂仓库改建而成，占地非常的大，里头有12间小木屋和不能移动的房车，堪称室内露营公园。房车宫殿内部全年的恒温是20摄氏度，独特的房中房设计让人们不必受天气条件限制，能在室内愉快的露营。12辆大篷车出自不同设计师之手，有不同的主题，配了双人床，每辆房车一晚的租金70欧，约合559元人民币。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天凉了，请您注意添衣保暖。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将有一次全市范围的小雨天气。28号天气转晴，夜间起北风加大了。29号、30号有4级左右偏北风，夜间体感偏凉，户外活动请您适当的添加衣物。关注交通方面，9月30号上午10点，天安门广场上将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活动期间将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9月30号早上6点30分开始到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公交车甩站通过。从9月30号早上7点开始到活动结束，人民大会堂南侧路、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至新大路西口、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和西郊民巷交叉口至西郊民巷东口，还有东西筒子河路、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故宫端门北墙一线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11黄金周，中国游客不用去这些地方带钱包了。11小长假进入了倒计时，昨天全球移动支付十大机场、十大商圈、十大中国城、十大奥特莱斯联合宣布，旗下热门商户超过90%支持支付宝，中国游客来了就可以不带现金钱包了。比如机场方面，包括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韩国首尔仁川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泰国曼谷的朗曼机场、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机场以及悉尼国际机场等等，都支持支付宝移动支付。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提醒，今年本市将继续为参保人员提供电子版社保对账单，参保人如需纸质对账单，需在10月20号之前通过单位提出申请，或者直接登录社保网上平台自主变更获取方式。参保人如果没有选择获取对账单的方式，本市将不再邮寄纸质对账单或发送电子邮件对账单，默认将通过网上查询方式获取对账单。另外，处于参保中断期间的人员暂时还无法变更获取对账单的方式，建议可以通过社保网上服务平台、社保自助终端、社保经办机构柜台查询等方式获取个人社保对账单的相关信息。今年考研的朋友请注意，2019考研网上预报名已经开始了，将在27号截止，所以要抓紧时间。对进口商品感兴趣的朋友请注意，由市商务委主办的2018北京进口商品购物节正在平谷口岸电子商务大厦举办。购物节期间，来自欧洲、亚洲、美洲以及澳新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千种一般贸易进口商品和跨境商品参展，涵盖了日用百货、休闲食品、个护、美妆等八大品类。这次购物节线上线下同步举办，在经济通、全球购等多家线上平台同步展会商品信息，购物节将持续到9月30号。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多样的生态的动物王国。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巡展中植入了众多的中国元素，为中国积木迷量身打造了熊猫、娃娃鱼等中国特制 IP。 说到熊猫，您知道在中国古代曾经被叫做什么动物吗？ A 叫麒麟， B 叫龙鲤， C 叫石铁兽。 好，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熊猫在中国古代曾经被叫做什么，麒麟、龙鲤还是石铁兽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本次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的亲子门票一套。但是我们的答案里没有貔貅啊，邓晶啊，为什么会发了貔貅呢？所以请大家来好好的选择一下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命题。现在，一座用乐高积木打造而成的动物王国正在鸟巢举办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这个动物王国的环保展呢，是用了乐高积木搭建了80多个1:1比例的动物模型，更是运用声光电投影还有舞美效果，打造了不同的动物栖息地的环境，让大家可以感受濒危动物生存的现状。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个展览，和大家一起说说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王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动物王国环保展市场部负责人周倩，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动物王国环保展乐高拼搭技术负责人王啸天，啸天好。 大家好。 嗯，啸天是特别喜欢这个积木拼搭，也是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哈。 是的。 能把这样的爱好变成工作，也是一件非常有趣儿的事儿。来，这样大家现在发送动物王国这四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为大家推送的展览的一些图片了。说到这个乐高积木，很多小朋友大人都非常的喜欢。这次的动物王国环保展呢，就是用一块一块积木搭成的，所以它叫专享，砖头的砖，享受的享，是怎么解释这俩字儿呢？ 因为乐高块我们一般都叫乐高砖嘛，然后所以它都是用这个乐高块拼成的， 嗯， 所以我们就叫它是专享，就是用砖搭成的一个享受的世界，这种感觉。 嗯、周倩再离话筒近一点说话。 OK， 啊，用砖头搭成的哈，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积木搭建的形式来展现动物环保的主题呢？ 就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一个是因为乐高现在是小朋友普遍能接受的一种玩具哈，然后在家长看来也是非常有利于小孩益智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觉得能够让小朋友更容易接受一点，然后也让他了解濒危动物知识，感觉更生动更有趣儿一点。对 啊、那么这次应该说动物保护一直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话题，那么其实也有很多展览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体现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刚才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次的展览上是有用乐高积木搭了80多种濒危动物，所以啸天我很好奇哈，80多种濒危动物还有他们的这个旁边的环境用乐高搭，这得用多少积木搭呀？搭了多长时间啊？这个 大概得有上100万块积木了。 嗯， 搭建时间也是得以年为单位，大概用了1-2年的时间才完成它的搭建。 1-2年啊？那是搭好了后来拿过来是吧？不能在这场馆里搭，人也没有地儿让您搭这么久。 是以成品的方式运送到咱们场馆当中的。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这次这80多种濒危动物，咱们这个整个展览是分了4个展厅是吧？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布局。 我们主要是搭了4个就是不同的生态环境，就是主要是大自然当中我们最常见到的4个生态环境，海洋海洋啊，冰川呀，然后丛林以及荒野这样子，然后把这些濒危动物都还原到它自己的生存环境当中去，然后让大家知道它应该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另外它这个就是这个濒危动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专享就 Brick Lab 这个我们的 IP 方，它是用 就是用乐高块去拼搭各种世界。然后这次采用濒危动物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我们和摩纳哥国王他创建的一个基金会去合作，然后他为我们提供的这种濒危动物的这个主题，我们来把它展现出来。 嗯， 对， 大家还是对这个积木搭建非常的好奇哈，很多朋友都在问子轩说，这些积木搭的动物个子有多大呀？是搭好了运过来还是现场搭的？刚才夏天说是搭好了运过来，大概有多大呢？一个一个的， 每个动物都是以1:1的比例， 1:1 还原的。 哦， 也就是说我们在动物园看到这个动物有多大，那在我们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而且是近距离感受到它的大，这种压迫感是可以在现场感受到。 大呀，是搭好了运过来还是现场搭的？刚才夏天说是搭好了运过来，大概有多大呢？一个一个的， 每个动物都是以1:1的比例， 1:1 还原的。 哦， 也就是说我们在动物园看到这个动物有多大，那在我们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而且是近距离感受到它的大，这种压迫感是可以在现场感受到的。 哎，80多种都搭了哪些动物？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些名儿，不是都是濒危动物吗？可能大家也很感兴趣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然后在热带雨林有棕熊，有豹子这些动物，然后还有咱们熟悉的大象啊、长颈鹿，这都是在咱们很受小朋友欢迎的。同时呢，在咱们的海洋区，还有各种各样在海洋中的鱼类，有鲨鱼啊、海豚啊，还有我们中国特有的娃娃鱼，也是在展区内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说这些动物它不单单是一个一个搭着立在那儿，还有它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刚才说 是 就是它实际上在这个场景里头是吧？ 对的。 哎，那我想知道，就比如说大家这个参观哈，你是隔着一条线看它呢，还是说能够近距离的走进它旁边来看呢？ 嗯，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可以走到动物的身前的。 可以走到跟前。 对的。 哦，这样，这个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哈，就很喜欢有的时候怯生生的走到旁边看一看哈。 是 啊， 为了就能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就没有设置所谓的围栏或者1米栏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这些展品，因为我们在3年当中要做20场的巡展在全国，所以这个展品它其实跟濒危动物一样非常的脆弱，所以大家能够去抚摸它，但不要去抠它那个块儿，就是。 是，尤其刚才笑天说了还有什么长颈鹿这样的，那么长的脖子用积木搭，我就好奇怪，不会倒下来吗？ 是我们。当然如果用现在积木只是拼搭上去，它的承受力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为了我们展出效果，我们也会采用一些特殊手段进行处理，使它的坚固性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比如说会用什么手段呢？粘上啊。 对，会有一些粘合剂 哦， 进行粘上。 你看我猜对了。来，大家现在发送动物王国这4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现场的照片了。那么这80多种濒危动物现在的生存状况如何？展览现场我们通过积木和其他多媒体形式可以看到这些动物的哪些状态，如何更好的感受它们的生存状况呢？城市文化范儿一会儿和大家继续来说积木搭出的濒危动物。好，一会儿见。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2台 OLED， 其中就有1台是创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来，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仍然比较多，但是太阳会时不时的钻出云层来照耀大地，气温上升速。来，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仍然比较多，但是太阳会时不时的钻出云层来照耀大地，气温上升速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桥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持续行驶缓慢。 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有一些奇妙的物种建了80多个1:1比例的动物模型及大型乐高池，创造体验空间。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多样的动物王国，近距离体验这个奇妙的世界。中国人对于熊猫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文字产生初期就记载了熊猫的各种称谓，书精称皮，毛狮称白皮，毛狮称白皮，峨眉山雉称貔貅。大熊猫在民间还有诸多名称，如白熊或白老熊、花熊、华熊、竹熊、银狗和大浣熊等。熊猫在古代最有名的称呼是食铁兽，因为熊猫的食物缺少铁质，它们就会下山找铁，一般是找到山民的铁锅后抱住就舔，啃食上面的铁锈，被吓跑的山民误以为它们食铁，所以给它们起了这个称号。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再来看第二道题，现场的互动中钓企鹅最受欢迎，我们就来给大家出一道关于企鹅的题。企鹅羽毛密度比同一体型的鸟类大3到4倍，这些羽毛的作用是什么呢？ A. 调节体温， B. 便于游泳， C. 利于飞行。 哎，第一道题的答案，熊猫以前叫食铁兽，呵呵，这个名字还真是可能不是太熟悉哈。哦，我来看一看答对的朋友，邓晶后来答对了哈，然后还有毛茸茸，英爱说铁兽，食铁兽，大栗子 ，New Stair， 还有谁呀、啊？新宽体盘一一，哎呀，还有田耕。不少朋友，还有这个小飞侠CC 青花大碗，答对的朋友很多。笑天来给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我就是22号吧。 22，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展会是到10月22结束。 哦，到10月22结束。第22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来，我们的编辑数一数看。那么第二道题呢，说到的是这个企鹅，企鹅的羽毛到底起什么作用？ A. 调节体温， B 便于游泳 C 利于飞行。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本次展览的门票三张，是一个家庭的套票哈。那么第一道题第22位答对的朋友是勇哥，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动物王国环保展正在鸟巢举行，这个展览用乐高积木搭建了80多个1:1的动物模型，更是运用声光电投影和舞美效果打造不同的动物栖息地环境，让大家可以感受濒危动物的生存现状。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大家走进展览，和您一起来说说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动物王国环保展的市场部负责人周倩，以及这次环保展的乐高拼搭技术负责人王啸天。那么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关于熊猫。那么在这次呢，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现场，刚才说了中国的濒危动物是有不少的，熊猫啊，娃娃鱼啊，这个濒危动物它是不仅包括中国的还有全球的吗？ 是的。 嗯， 它其实在国外之前有展过类似的主题，但是它这次针对进入到中国市场，这是它第一次，所以它针对中国市场呢，特意打造了三个独具中国 IP 的这种的濒危动物，一个是熊猫，一个是刚刚说到的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江黄河流域里边的白鳍豚，一共是三个， 这有三个中国的濒危动物哈。那么对于这个大熊猫呢，应该说这是国宝了，大家可能了解的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于娃娃鱼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比较熟悉，这样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濒危动物吧。 这个娃娃鱼呢，我们也是从那个我们的品牌方那边了解到哈，就是做了一些背景了解，它其实主要就是生活在河流当中，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它放在海洋区，其实它正常生活的话是生活在清澈的河流当中或者是湍急的水流当中，那它是我们中国这边就是体型最大的一个两栖类的动物，它会正常会长到1米多左右这样子的，然后但它非常聪明的一种动物啊，它看起来很憨厚然后很懒懒的那种感觉，趴在石头上，但它非常聪明啊，就是用比如说它要捕食的时候，它会用自己的尾巴去钓那个洞中的小螃蟹啊什么之类的。 哦，自己会钓鱼钓螃蟹 是 吧？ 自己会钓螃蟹，然后它就是因为咱们说动物休养生息嘛，它趴在那儿的话，它就会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然后它也会冬眠，就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动物。但是它现在面临的危险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因为人类活动的不断的扩张，所以它的栖息地以及它的食物都遭到破坏，以及都是在变小，所以这就是它面临的一个危机。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对这种动物有一些保护的措施。 娃娃鱼不太大吧？ 它它可以长到大概7-80厘米是正常的一个尺寸，然后它大的话可以长到1米，最大的可以长到2米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对。 那么这个娃娃鱼这次就是在展览这儿，是您说是放在海洋的这个里头， 对， 是它自己有一个小区域呢，还是说它是跟其他的鱼类在一起？怎么能认得出它来呢？ 它是在海洋区跟冰雪区那个稍微交界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特意为它设置了一个游戏啊，一个互动的游戏，然后就是它放在这个海洋区跟冰雪区交界的地方嘛，然后在边上我们设置了一个拯救蝾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去拼出自己的拯救赛车，然后顺着河道下去看看谁速度最快这样子，所以它在一个互动区附近还是比较好认的，趴在一块大石头上。 是，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娃娃鱼会用它的尾巴来钓这个小螃蟹，其实是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它是用计谋来捕捉隐藏在溪水石缝里的石蟹，因为那个螃蟹不有两个大钳子，一逮的东西就不放开嘛，然后娃娃鱼那个尾巴尖呢是带有腥味的分泌物， 它就伸到那个石缝里头去，然后就等于是引诱那个螃蟹，使劲儿用大钳子夹着它的那个尾巴，然后给钓出来。它倒是也不怕疼哈、啊，还真是有石蟹会频频的这个中计，而且它还有一个这个特点很有意思，它经常坐在这个滩口的乱石间，就是那个河流里头，然后发现猎物经过的时候，突然张开大嘴，咕咚一下吞下去，然后再送到胃里头慢慢的消化。所以有些地方的这个有歇后语叫做娃娃鱼坐滩口，喜欢喜吃自来食，就是等着人家这些吃的 送上门， 自己送上门来哈。那么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说这次呢是四个区域，是冰雪、丛林、海洋还有荒野，这应该说都是很具有特色的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四不同的区域吧。冰雪区域上的濒危动物，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像企鹅、北极熊这些是吧？它有哪些动物呢？ 还有一个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刚刚小天说到的西伯利亚虎，就是我们这边说到的东北虎。然后另外的话，包括海象啊、雪豹啊、北极狐啊、北极狼啊，这些都在冰雪区域。然后比较有代表性的，就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企鹅啊、北极熊这两个之外的话，其实西伯利亚虎也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像我刚刚说到我们这一次品牌就主题内容的那个摩纳哥国王阿尔贝几进会的那个创始人阿尔贝二世亲王，他来到中国的时候特意就是去到东北那边去看就是东北虎的一个生存现状，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展览这块来看了这个就是东北虎的这个雕塑。对， 冰雪这个区域有多大，有多少种动物啊？ 一共的话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些，然后但是比如说像企鹅，它可能是一个企鹅族群，然后里边有帝企鹅啊、有罐头企鹅啊、跳岩企鹅等等各种不同的种类。然后其他的就是像刚刚说三 现实 有个七八种吧。对， 有七八种哈。 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正在变暖，那么在这些动物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冰雪世界当中的很多动物，因为全球变暖，生存也在遭受着巨大的挑战，所以二位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你们前期布展嘛，就一直在跟进哈，在布展当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濒危动物有哪些呢？ 我先来说吧。其实我刚刚就是说到西伯利亚虎，就我就后来就是去研究了一下它的背景，我发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剩余的数量就是全球剩余的数量可能就只有540多只这样子。这还是之前统计的一个数量。然后它主要是生活在的话就是像我们的东北，然后像俄罗斯那边，就这些地方。它主要面临的一个危险的话还是的，就是像这么凶猛的野兽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自然界是非常无敌的一个状态，但是它面临的危险就是我们人类的狩猎以及这个全球变暖，它的就生存环境的变化。对， 西伯利亚虎它又被称作是东北虎， 对， 是吧？所以说在咱们国家就叫东北虎，它也是现存体重最大的肉食性猫科动物。它的这个头上就是有那个王字，就是很霸气的这种哈。 包括我们现场它的这个雕塑也是非常非常的霸气，然后面部神情特别的生动。 夏天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犀牛，因为犀牛是在咱们陆地上被称为奔跑的坦克，也是一个很重型的动物。其实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强悍的动物，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有报道，是咱们的白犀牛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只了，而且是被人在重重保护之下，眼看这个白犀牛就要灭绝了。他们的灭绝相信很多人也都很熟悉，也了解这个原因。犀牛角可以做成匕首，可以做成装饰品。也是我们常说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人们为了获取它的犀牛角，将它整个杀害，这样呢就会破坏整个非洲的生态平衡。同时在这座雕像当中呢，我们也通过金木的形式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大家在入场之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入场口那点，我们的犀牛就站在那里守候着我们的入场口，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而且咱们这次中秋小长假第一天，9月22号就是世界犀牛日。 对， 是 犀牛 犀牛，那这现场这个犀牛算是被搭建的比较大的动物了吧？ 对，是1:1还原的。 那得有多高啊？ 它大概有成人的一人高左右。 嗯。 一人高左右，因为犀牛是属于奔跑的嘛，它是匍匐的，大概长度要在2米多。 嗯。这次这个犀牛它就是不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白犀牛或者是什么，就是普通的那种犀牛是吧？ 嗯。 那么刚才说了，在这个冰雪展区，其实还有这个什么北极熊、北极狐是吧？ 嗯。 啊，所以是会有7-8种是吧？ 对，一共会有7-8种。 啊，那么这个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发来这个问题哈，想这个提前发来，因为我们做了预告嘛。网友飞天小猪说，他说我看到过关于海洋里鱼类吞食塑料袋和吸管死亡的纪录片，以至于我现在能不用吸管就不用吸管。所以这位朋友提到的海洋动物这一块，那么咱们这次也有海洋动物的展区，有哪些有趣的动物在里面呢？ 海洋的话是我们这个整个展区的第一个主入口哈，一进到这个展区就能看到海洋，然后站在大门口守门的呢就是我们的大鲨鱼，然后紧接着里边都是被大鲨鱼守护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展区世界里啊，他们都是被大鲨鱼守护的，像我们大家知道金枪鱼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食材哈， 喜欢吃都不好意思这保护濒危动物， 但它其实就其中有几个品类的，它其实因为就是也是变成食材之后，然后变得捕杀就变多了，所以像现在的蓝鳍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在我们这个展区内它也是面临一个就是濒危的一个这种状况吧。 嗯， 然后后面呢就会有海豚，然后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白鳍豚，包括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娃娃鱼以及海獭啊，然后小头鼠的海豚等等这几类的这种濒危的海洋动物在我们这个展区内有展出。 嗯， 其中这个小头鼠海豚现在已经非常稀少了。 嗯， 就是我了解到呢，现在它只剩下30头了。 嗯， 它在我们的展区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种海豚。 嗯 嗯，它是因为我们的在海洋的过度捕捞，每5只小头鼠海豚就1只是死在渔民的渔网之下。 嗯， 所以它的命运也是很悲壮的。 所以现场其实除了展示这些动物，有没有做一些环保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科普的展示呢？ 我们是在每个展品的旁边呢都有立一个就是类似水盘这样的东西吧，去介绍它，比如说这个动物它现在的生存状况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它现在全球大概剩多少只，然后另外呢也会介绍一下这个展品，比如说它是多重的，我们是用多少块积木去把这个动物拼成的，是这样的一个对介绍的东西在旁边。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积木搭成了濒危动物，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正在鸟巢举办，在5000平米的场地里，用乐高砖块搭建了80多个1:1比例的动物模型及大型乐高池，创造体验空间。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多样的动物王国，近距离体验这个奇妙的世界。再来看第二道题，企鹅羽毛密度比同一体型的鸟类大3到4倍，这些羽毛的作用是什么呢？ A. 调节体温， B. 便于游泳， C. 利于飞行。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本次展览的门票3张。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这次展览呢有4个展区，我们现在说到了2个展区，冰雪展区和海洋展区的这个有一些很特色的这个濒危动物哈，接下来还有2个区，一个是丛林，一个是荒野，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这2个区域里的濒危的动物。网友骆驼就问，他说我看我们妈妈群里有人去了拍照啊，里头有熊啊老虎啊，都很大个的，蛮好玩的，要是1:1的话确实还是挺震撼，刚才二位说的确实是1:1哈。那么这位朋友刚才提到的熊老虎这些以及刚才我很好奇的长颈鹿，其实都是丛林区域里的是吧？ 像老虎的话，我们现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东北虎哈，它是生活在这个我们说冰川这个地域的，然后呢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个老虎，它是生活在 荒野地区的，它是孟加拉虎，包括长颈鹿，它也是荒野地区。 嗯， 然后丛林地区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有这个远东豹，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金钱豹。 嗯， 然后呢，棕熊，然后包括熊猫，也是在丛林地区，还有大猩猩啊，红毛猩猩等等，还有就是像。那个有几种小猴子， 嗯， 就是都是生活在丛林地区的。 对，嗯，你说什么？ 环尾猴都在那边丛林区域。 丛林区域，哎，这四个区域哪个区域比较大呀？还是说一样大？不会吧？应该是有侧重吧？ 嗯，像现在是海洋区是最大的，咱们海洋也是在地球上覆盖面积最大的嘛。 啊， 所以海洋区目前是最大的，其次是冰雪区。 嗯，其次是冰雪区， 嗯， 所以刚才介绍那两个区域，然后像丛林和这个荒野，可能就有时候就是大家会有点凌乱， 是是是 到底哪个应该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说到丛林里的动物，我们的编辑张维之前也去了展览，就说丛林的动物很多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憨态可掬的猩猩啊，猴子呀，还有这刚才这个您周谦也说到的这个非常机敏的豹子、狐狸，还有一些小动物，蜘蛛啊、蛇、青蛙这些是吧？它都是在丛林里，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适合拍照，它是那个树木花草很多是吗？ 对，我们都是用真实的这种树啊，包括花啊等等草等等之类的， 嗯， 去搭建了这样一个生态环境， 嗯， 所以就是非常适合拍照。 嗯，但是他刚才提到的这些常见的小动物，它也有濒临灭绝的吗？ 有一些也是濒临灭绝的，而且这些小动物的搭建比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比一的大动物的这种雕塑的搭建会更加的体现这个设计工程师的这种心思哈。 怎么讲？ 这个小天使专家。 金木这一块，咱们在大型动物上可以感到它的震撼感，但在小动物上，金木每一块金木它都是固定的，大小尺寸都是固定的，而在这种尺寸固定的情况下，我们展现出这种小动物的细节。 嗯， 比如说我们小动物当中有翠鸟，在这个金木已经固定的情况下，可能只有我们巴掌大小，它的真实比例。 嗯， 如何去展现出它的细节，这对于设计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个翠鸟真的是翠绿翠绿的吗？ 对，它是主羽毛是翠绿的，我们完全还原是360度无死角还原了这个翠鸟本身的细节，包括它的红色的爪子，它的身上的羽毛的渐变色， 嗯， 都完全还原过来了。还有我们蜂鸟，大家可以想象蜂鸟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鸟，是很小很小的。 嗯， 我们也通过金木来还原出它的所有细节。 那它不会淹没在展区里吗？还是专门有一个地方放着？ 这点我们会设立专门的展示区 啊， 进行展示。这点完全展示了设计师的这个水平，技术水平。 嗯嗯，刚才说的是这个丛林，还有一个区域就是荒野。 嗯， 荒野这个展现的是咱们地球上哪块的？非洲？ 类似于非洲。 嗯， 完了像印度的那个地区，印度地区山区。 嗯， 阿富汗地区这块地区的景色主要展现的是。 嗯，荒野的动物是哪些呢？ 孟加拉虎、长颈鹿。 嗯， 犀牛。 哦，长颈鹿是在荒野里。 对。 啊。犀牛、河马。 嗯，嗯， 包括穿山甲啊、带冠啊等等这种的动物。就荒野区其实是我们比较丰富的一个区域哈，因为它里边有我们本次展览的最大的，然后最高的、最小的，然后最凶猛的等等这几类动物都在我们荒野区里边。 您跟我们说说刚才那几个最都是什么动物呀？ 像最高的我们肯定就是长颈鹿哈，那个得有， 嗯， 3-4米高吧，那整个展品。对。 嗯， 然后完了之后，大象是我们整个展区最大的一个动物，它这个展品本身的重量就有1.2吨重，然后它用了大概是快30万块的这个积木块去拼搭成的这样一个大象的形象。然后最凶猛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孟加拉虎，它整个那个造型也是表现出非常的凶猛的样子，就半站立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小的一个展品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穿山甲，它非常非常小，但是做的特别特别的精巧。 最小难道不应该是蜂鸟吗？ 蜂鸟是在咱们密林区。 丛林区嘛。丛林区的。对。 而且穿山甲这一点我也要说一下。 哦， 穿山甲是非常展现设计者思路。咱们小朋友或者大朋友过去观看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穿山甲，自己在家是可以用积木拼出来的哦。 哦，这个自己也可以拼。 对， 啊、哦， 对，它那个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巧，它每一个甲片都做的都是可活动的，就是比如说它可以立起来，然后你抚它一下，它就全部都平滑下去。 哦， 对， 这个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依依就说在图片里看到了爆了，很惟妙惟肖，身临其境。 嗯， 大家发送动物王国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现场的图片，既不是动物也不是动物世界，是动物王国。各位朋友，在荒野里，二位刚才给我们提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动物，犀牛、大象、老虎，还有河马、啊、等等等等，那么哪些动物现在的生存状况是最严峻的呢？ 如果说是荒野区的话，那可能就是孟加拉虎，它是生存状况是最严峻的，因为它现在剩余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少了，它整个世界全球可能剩余的数量也就2000多只。然后但是我们包括我们能够正常看到的纪录片啊，其实穿山甲也是面临非常严峻的这种生存环境，因为它主要是因为它非常的小，其实它的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野兽，它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动物。然后现在大家人类呢，就是说它的甲片可以就是有药用的功能哈，然后就会把它整个捉起来，然后把它甲片剥掉，其实还挺残忍的一个事情， 残忍，确实 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然后。而且它很多的就是因为小的穿山甲它只能跟着妈妈趴在妈妈的尾巴上啊，或者趴在妈妈的背上，然后直到它长大了之后它才能独立去行动。 嗯， 所以如果把这个穿山甲的妈妈给捕走了之后，这个小的穿山甲其实也就几乎就没有生存的这种可能性了。 嗯， 然后我们也是跟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叫荒野救援，就是在聊，因为他们拍了很多就是非常好的这种记录，就是宣传片吧，去呼吁保护各类像大象啊、穿山甲啊、河马等等这种各类的片子。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展区内去有一些播放，让大家更形象、更生动的去体现的，去感受到他们面临的这种生存状况。 咱们中国的熊猫是在哪个展区啊？ 在丛林。 在丛林里面哈。 对。 好，那么了解了这样的展区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还有更多的情况一会儿再请二位来跟大家介绍。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为助力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近日县里冬奥会的中英双语新书《雪剑》和《冰剑》出版，《雪剑》以丰富详实的图文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阿勒泰人原始的滑雪狩猎活动，以及社会各界对发展冰雪文化做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冰剑》通过图画、报纸、照片、奖牌甚至糖果盒子等收藏品解读冰上运动的历史和现在，冰雪运动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的冰雪运动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冰雪运动的奇妙世界。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 十月十六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十月十六日，让我们一起。十月十六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十月十六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方 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九月二十六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十七，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五和零。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十三级，最高气温二十四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那么因为这个今天呢，虽然白天的这个气温呢比较高，但是呢这个夜间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凉意渐浓，外出的时候还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来看一下，我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北京时间8:32，现在关注南部环路，南二环以开阳桥为中心节点，玉亭桥到开阳桥东向西，蔡胡营桥到开阳桥的西向东车流相对集中。南三环以木樨园桥为中心节点，分钟寺到木樨园桥东向西，玉泉营桥到木樨园桥的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南四环大红门桥区的东向西断续车多排队。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北向南以上路段持续车多排队，建议绕行相邻联络线。阜成路航天桥东的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目前短暂排队。 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在生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些奇妙的物种曾鲜活地存在过，却又无奈地由濒危境地走向消亡。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正在鸟巢举办，在5000多平米的场地里，用乐高砖块搭建了80多个1:1比例的动物模型及大型乐高池，创造体验空间。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多样的生态的动物王国，近距离体验这个奇妙的世界。企鹅共有18个独立物种，体型最大的是帝企鹅，最小的企鹅是小蓝企鹅，又称神仙企鹅。企鹅羽毛密度比同一体型的鸟类大3到4倍，这些羽毛的作用是调节体温。南极虽然酷寒难当，但企鹅经过数千万年的暴风雪的磨练，全身的羽毛已经变成重叠密接的鳞片状。这种特殊的羽衣就是气温在-100摄氏度也休想攻破它们的保温防线。企鹅双眼由于有平坦的眼角膜，可以在水底水面看清东西，双眼可以把影像传至脑部作为望远镜，使之产生望远作用。企鹅是一种鸟类，因此没有牙齿，舌头和上颚有倒刺，以适应吞食鱼虾等食物，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再来看第三道题，说起非洲的野生动物，有着美丽花纹而体型奇特的长颈鹿往往第一个让我们想到，但你可能想不到，由于过去30年长颈鹿的数量下降了40%，列为了易危动物。您知道把长颈鹿最早带到中国的是谁吗？ A 唐僧， B 马可波罗， C 郑和。 哎，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来，我们请周倩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我选83吧。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场一共有83个这个雕塑在现场。 哦，83个、嗯、那么种是多少种？ 嗯，其实是30多种。 30多种，80多个、嗯、哈。 对 对, 对。 所以刚才说企鹅有的是一家人是吧？ 对，包括像熊猫大熊猫在那坐着，它前面有2只小熊猫在玩耍这种的。 哦、好，80多个。 对。 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刚才说选几来着？ 83。 83，好。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长颈鹿最早带到中国是谁把它带进来的呢？是唐僧，是马可波罗，还是郑和呢？我们的节目还真的是说到过，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印象。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动物王国环保展的门票3张，大家加油。第二道题我们的编辑选出来了，第83位答对的朋友是庞宇，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节目要带大家走进一个正在鸟巢举行的动物王国环保展。那么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动物王国环保展市场部的负责人周倩，以及这个展览乐高拼搭的技术负责人王啸天，我们一起来聊聊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那么刚才呢，有听众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这个第一道题，他说这个麒麟啊是长颈鹿，这个知道了，那么龙鲤是什么呢？ 龙鲤其实就是穿山甲。 哦， 嗯， 龙是那个龙王的龙，鲤鱼的鲤，龙鲤是穿山甲是吧？ 嗯 啊、哦，它在古代也被叫做灵鲤， 对， 或者是这个龙鲤等等哈，叫这个名字。网友李雷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去日本和欧洲都多专门去过乐高的公园，非常的有趣。乐高积木雕塑也是一门艺术啊。 是的。 说到搭建这个积木雕塑，我们也来说一说动物造型的积木雕塑。其实是不是比一些建筑要难搭呀？因为它还有一些这种圆弧的这样的一些形状，而且它呀还有神态啊，动作它得有这个动感是吧？ 咱们去很多那个网友都去过乐高乐园，其实乐高乐园更被我们称为一种微缩的王国，它更多的是展现出建筑和一些场景，这种在我们的专业里面呢叫静态艺术，也就是说它展现的只是在一个片段。 嗯， 而动物的模型制作是一种叫做动态艺术，动态雕像， 嗯， 它要把一个动物在它最生动的那个选取出来进行定格，然后将它的神情进行还原，包括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啊，它的弧度，因为我们的动物不是有棱有角的，而我们的积木是有棱有角的， 对呀， 如何做出这个弧度来，如何进行这个积木的应用， 如何做呢？ 对， 我们很好奇、啊、 这个首先呢我们要建一个 3D 模型，然后将 3D 模型当然这更往前应该是我们选取它的动态效果，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孟加拉虎， 嗯， 它是一个猛虎下山的一个姿势， 嗯， 那我们要先选取它的造型，然后在 3D 模型当中进行建模， 嗯， 由我们的专业的模型师进行根据建模进行修改模型化， 嗯， 整体来讲它根据它的身材的圆弧， 嗯， 用大量的乐高积木进行弧线堆砌来达成这个整体的圆滚滚的效果，但其中最难的一点是它这个惟妙惟肖的表情。 哎，这个表情怎么弄呢？ 对，其实呢，如果我们玩很多玩乐高的朋友过去以后，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是如何做出一个眼皮的呢？ 哎、 其实它就是一个积木上的汽车的轮框。 哦， 我们了解轮框是一个弧形的，那它把它放在眼睛上，是否就成了一个眼皮呢？那猫科动物，咱们就这个孟加拉虎展开一下，猫科动物我们了解它的眼睛是一条缝儿，那我们如何去体现它这个缝儿的感觉？ 嗯， 我们用由在乐高积木里边的盾牌，透明的盾牌，圆的作为它的眼珠，在眼珠里边加入一个细长的小锤子的零件， 哦， 从外面整体一看，它就形成了猫科动物特有的缝隙的这种眼神。 哦，哎呦，真的是很有意思哈。 是 啊、 嗯，所以这些有的朋友问到我说，哎，你们是不是特制的积木，是不是需要上场定制？ 嗯， 其实不是，这些积木都在我们的身边。 嗯， 从我们在平常玩的积木当中选取适当的 题材放在我们的展品当中，形成这种惟妙惟肖的效果。 这个选取就很重要。 对 啊，就你得想到是什么东西适合做这个，都是从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那儿选的。 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对数万种金木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哎，我很好奇啊，这个金木哈，就有的时候你搭这个就会很气，就是那搭不像，然后你就很想把这个金木就把它给拆掉，然后截断一下就粘一下、 对对对， 你能保证它都是搭的吗？还是真的就是有的就是那么粘上去？ 对，所有的积木都是我们都是按照搭上去的，因为 都能拼插的， 对，都是可以拼插的。对， 这挺不容易的。 是，就破坏是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 哦， 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的。 还要能搭上去，还要把这个东西就是让它这么惟妙惟肖，这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有一位设计师说过，说给我足够的砖块，我能拼出一个地球。 天哪，你知道，就因为小时候玩魔方特别有这感觉，就那一块怎么也过不来，你就恨不能把那块拆下来，给那边那个换个位置。 是的， 这积木也不能这么搭，就得是给它插进去调整好了，是吧？ 对。 哦，其实说到这个积木雕塑，它也是有渊源的哈，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呀？ 这个在我在90年代初期时候，我开始玩积木的时候就已经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开。 嗯， 最早我了解到啊，最早是从美国、日本的一些国家都开始流行做积木雕塑，当然他们各有各的风格，随着国家的不同，比如说日本更偏向于做机甲，美国呢可更偏向于像星战的这种战舰呀，或者一些大型的沙盘建筑。 嗯， 欧洲呢可能更偏向于这种雕像。 嗯， 所以每个国家根据每个国家文化不同都是不一样的。 嗯， 最早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流行开了，在那个时候乐高也已经有了50-60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就是跟其实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太一样，就是他喜欢的类型也不一样。啸天会喜欢哪种呢？ 我可能偏向于咱们，因为我个人是偏向于中国的这个古老文化的研究的，所以我更偏向于中国的古建。 古建。这个搭起来也会很有意思。 对。 那么大家现在发送动物王国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现场的一些图片了。很多朋友看了都很有感慨。那么也会发现现场呢，除了用这个积木搭起来这些濒危动物之外呢，还有很多多媒体的场景表现。其实刚才周倩也介绍过海洋啊、荒漠啊、丛林等等等等，所以这次其实多媒体科技也是充分的运用了哈。 是的，就是我们现场除了就是用画面去展现了这个背景环境之外呢，我们也是用了就声光电各种形式去给它营造这种氛围。像在海洋区的话，我们就用了一个整个的非常非常大的一整面墙的就是投影，然后去打造一个海底世界的这种感觉。然后上面的灯我们也是用的是水母灯，让它能够这样散开来啊，变换颜色啊这种的。然后舞台上面会有音响来去烘托这样的声音。这是我们目前会用到的一些各种手段去打造这样的氛围。然后之后我刚刚有说到我们3年之内要做20场的巡展哈，之后的话我们都有在考虑说引进 VR 技术，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切实的去体验这个就是这种动物生态生存的这个环境变化以及恶劣的这种状况。对。 网友米电扇说了，哎呀，我是乐高迷，我太想去了，请问现场可以自己搭积木吗？因为可能很多人也会非常的喜欢搭积木的这样的这个形式。现场我看到好像也有互动的环节哈， 非常多的积木等着你来搭，一个乐高池里边就有30多万块的乐高块。我们现在有2个乐高大池子，然后还有大概5-6个其他种类的拼搭类的这种游戏互动， 可以自己来玩。 对，可以自己来玩。 你们现在看的是大人玩的多，小孩玩的多？ 其乐融融。 对， 三口子一起玩，而且这种场面其实是大家放下手机一起拼积木是非常有爱的一种场面。 嗯， 包括啸天他们团队在现场也是能够给到这些，甭管你有没有乐高基础哈，就是啸天他们团队在现场的话都是能够给到你很好的指导，并不是说搭一个东西让你去模仿，而是他们团队的人都是非常厉害的这种大神级别的人物哈。 对，可以告诉你这个用在这儿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刚才您提的那几点就很有意思。除了搭积木还有很多互动的活动是吧？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来我们这个展的人呢，我们 没有办法去限制他的年龄，就有一些可能更幼龄一点的小朋友过来，他可能还没有有太多的想法去拼这个积木哈，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互动游戏，就比如说啸天那边负责的机器人用乐高机器人大战， 机器人大战， 对对对，这种的，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喂河马呀，就是喂河马啊等等之类的。 积木大的怎么喂啊？ 就是它的那个河马和那个美 洲豹， 它是用 张开口的状 态，它是用积木搭成的，这个就是等着你去喂它的这个状态。这个它这个动。这个道具是用积木搭成的， 一定就比如我们有一个投喂食人鲸这个活动，它就是我们用积木搭了一个小的弹弓，然后把积木块放在弹弓上，通过投抛的形式就进入到这个食人鲸的嘴里了。 这不会把那个东玩具给打坏吗？ 啊，我们这个也会有现场的，就是维护， 肯 定每天都要做维护的。 确实很有意思，大家这个也很感兴趣。这样我看一下啊，一一说了，展览很有创意，也是这个环保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对小朋友既有吸引力更有教育意义。假期期待前往观展，那把观展的时间地点和一些注意事项跟大家说一说。 时间的话，我们现在是开到10月22号，我们每天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我们是在鸟巢哈，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在它的西门，就是鸟巢的 A 口正下方。大家如果从景观大道上过来的话，就是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大犀牛在门口，一定不会错过的。 而且你们这个展览还分了什么上午、下午、晚上场，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我们前期为了就是做分流做的一个手段，就是说因为我们怕小朋友啊就是在里边 太 久了，然后人流太集中，在平日的时候，我们在平日的时候，现在呢我们会看现场的情况，如果现场情况人流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大家体验度都能保证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采取清场的这样的措施的，所以大家在里面的体验时间会变长。 那你们开的时间是多几点到几点？ 我们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哦， 对， 哎，那么我知道你们这个票价也比较贵，但是有一些折扣方式是吧？ 对，我们是原票价是380块钱每人每张，然后呢，每场次哈，然后我们现在呢并没有按照原票价在走，我们是228的平日票加上，288的假日票，但是现在周末要是大家一家人过去呢，我们也是推出了这个套票的活动，然后三个人呢是769的套票，然后四个人是888的套票。对， 去看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可能就是停车问题是一个鸟巢那边就是比较大的问题哈，就是因为它那个鸟巢停车场它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可能大家需要把车停在边上的，比如说像新奥购物中心啊，或者是那个啤酒广场那边，然后步行过来，这个可能是需要注意一点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还在给大家送这个票，最后三张票答题的这个机会了哈，我们要公布第三题的答案。第三题，你们再送出三张票吧，给一位朋友看选第几位，我们一边听题一边来数。 我们选第120位吧，因为刚刚啸天介绍的那个小头鼠海豚啊，就非常稀有的那个只有30头的小头鼠海豚，在我们现场的这个模型它就是120千克的一个重量。 哦哟，好，这个答案好。 积木搭成的濒危动物，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正在鸟巢举办，在5000多平米的场地里，用乐高砖块搭建了80多个1:1比例的动物模型及大型乐高池。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多样的生态的动物王国。郑和下西洋带回来无数珍宝，他带回来的几十种动物，更令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动物类的名单上有马、孔雀、象、犀牛、长颈鹿、六足龟、花福鹿、九尾羚羊、白鹿、红猴、驼鸡等。花福鹿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和从非洲带回来的斑马，当时的人们不认识，将这种黑白相间的东西称为花福鹿。所谓的驼鸡就是鸵鸟，此前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的鸡。这些珍禽异兽当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麒麟，